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解乐角，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我闺蜜说，她儿子昨天第一次学会了走路，而且还是有原因的。她老公的脚特别臭，结果昨天回到家呢，累得躺在沙发上，不到五分钟，坐在沙发下面玩的儿子就走开了。这是她儿子人生第一次学会走路，你敢相信吗？ 哎呦喂！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目前对我国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落地签的国家数量已达68个，各国签证条件简化，电子签实行，极大便利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20184月10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京沪最快4小时18分可到达。近日，千余人身着泳装聚集在俄罗斯索契一家滑雪场内，同时他们也希望借此打破最多人穿泳装滑雪的世界纪录。美国俄克拉荷马州肯塔基州的数千名公立学校教师停课罢工，并在州府举行集会，向州政府提出涨工资等要求。北京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于排放不合格的机动车所有者或者是使用者，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清明小长假期间，北京公交集团计划日均发车14.1万车次，并先后开行12条清明扫墓专线和10条节假日旅游专线。歌手炎亚纶2018全新 EP《最想去的地方》正式上线网易云音乐，从预售至今，网易云歌曲评论超过999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我是英奇，感谢收听。 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

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2018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最近我的脑子里总是回荡着这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暴富。暴富可能是短期实现不了了，但是没关系，没钱我们还可以享受免费的待遇，说这件事可以让大家开心开心。 比如今年4月到10月份，我市将为适龄儿童免费进行预防龋齿服务，其中呢，7岁到9岁的儿童进行沟窝封闭，而3岁到6岁进行氟化泡沫。市民可以拨打12320查询。还有呢，这个清明节假日高速也会免费，而免费通行车辆的范围是行驶收费公路的7座以下，而且是含7座的载客车辆，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怎么样？这下开心多了吧？ 让他永远记得曾

其实对于感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也许是对方考虑的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缓冲，也许他会想通跟你在一起的。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九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我的最美烟花。

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就藏在错的路后面，多走几步就会撞见。当你一旦走上一条正确的路，回头去望会发现，之前走过的路并不是徒然的，那是寻找正确方向的必经之路。有句话说得好，你走过的每一步弯路都算数。景点久了久，我新奇，走错了不要紧，只有走过错的旅途，才能找到正确的归属。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我们部门每周开例会，内容都是那些内容，没什么意思，每次都听得昏昏欲睡。我问旁边玩手机的同事英奇，你困不困？他神采奕奕地说不困啊。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这么困呢？他说你听领导讲话了吧。 好吧。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我是李科。4月10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运行图，复兴号动车组再增开8队，京沪最快4小时18分可达。日前，阿里巴巴联合蚂蚁金服以95亿美元对饿了么进行全资收购，阿里副总裁王磊将出任饿了么新 CEO。昨天起，两股冷空气接连来袭，全国大部分气温将陆续下滑6到10摄氏度，北方沙尘天气渐起，南方雨水将增多。因高田气囊隐患，丰田公司日前决定自5月23号起，在中国市场召回31万余辆汽车，涉及花冠、卡罗拉、埃尔法等车型。商务部日前回应，中国决定对部分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希望美方尽快撤销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避免更大损害。为降低排放改善空气，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将继续实施1年，至明年4月7号，限行方式与现行一致。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6号至22号面向公众展映，观众可登录北京电影节官方网站查询购票。经典九六九，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慢慢期待。 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早安听北京，我是李科。春天花会开，看到周围小区的那个花好像真的已经一夜之间迎来崭新的面貌了，突然间花都开好了，而且呢这离夏天又有一些距离，这样的气候最舒服了，感觉真的好想一直住在春天里。接下来的一首歌有请曹芳，住在春天。 花，观

刘若英为了点出爱情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不安和不确定性的这种感受，特别在专辑里的每一首歌后面都加了一个问号，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听说是在后面有个问号哦。听说表达的就是分开的两个人因为一些共同的朋友和场合，从口耳相传的渠道还能获得一些微弱的联系，直到对方已经有了理想的对象，甚至听说他已经结婚了。下面的一首歌来听到许巍《那一年》。 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